是在黑暗中究竟沉睡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旅途，我是楚天。音乐旅途继续走进爱情当中甜蜜的小情歌。 我从远方赶来，悄悄你们也在，痴迷留恋人间，我为他而狂野。我是这耀眼的瞬间，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。我为你来看，我不顾一切，我将熄灭，永不能再回来。我在这里啊，就在这里啊，惊鸿一般短暂，像夏花一样绚烂。 在爱情当中，每个人都是傻子，我们愿意为了对方付出，做出许许多多甜蜜而疯狂的事情。而为你写诗这件事情，